了， 不是， 我操！ Hello， 拜 拜拜， 系欢迎收听 做咩啫？ 我每一次都等 YY 讲下我的中文名 做咩啫？ 佢成日讲错噶， 佢次次都讲 WhatsApp 同埋做乜啫？佢成日讲 系啊， 做乜啫？系 做咩啫？系咩 啫？仲要系，大家好，佢系啊。 哦，佢系杨怡， 系 哦，佢系 YY， 系啦，就系我哋。 睇下你估唔估到啦， 系啦， 妖好无聊。 点啊？我今次讲咩啫啊？ 今日我哋系想讨论呢个社交媒体。 又讲上次嗰集冇人睇嘅，冇人听嘅， 我哋讲过咩？死啦， 麻麻地嘅。 上次我讲过咩？ 我哋话社交媒体进化史啊， 即 系 咩？哦，即系 ICQ、MSN， 以前用咩？ 今次我哋唔系讲呢啲， 哦，系，我哋系讲社交媒体使用指南。我咁样讲，指南定指引好啊？ 或者系你点样 使用方法啫？ 使用方法 说明书咯。 唔系，咁又唔使跟我嘅。 系咯系咯，每个人嘅说明书都唔同嘅。 我真的想讲话，咁而家大家仲会用嘅社交媒体咧，大概系啲咩咧？即系会使用一啲， 咪 Facebook 咯 ，Facebook、 IG 啊 ，IG， 即系公诶公开贴一啲嘢， 嗰啲咩小红书啊， 冇 微博啊， 冇 微博， Twitter 啊， 冇 TikTok 啊， 系 TikTok。 以前微博曾经有开过个账户，但系睇嘅啫。 哦，即睇人哋嗰啲 系啊， 微博咧，我系有一个以前我有 po 噶，咁咧，然后咧，我近年咧就逐个逐个 post delete，然后再成个 account 铲咗佢， 系啦，因为都系唔好留低。 哦， 但系微博而家好麻烦噶，你如果唔加入系睇唔到， 系啊， 认证唔知乜咁噶嘛， 即系你 要登入先俾 你 睇多啲啊。 如果唔使用咧，即系你唔申请咧， 因为我以前成日开嚟睇，系因为好多星都嗰时开微博， 系啊，好似 系啊，开嚟睇嘅啫。 有啲因为而家啲星多数而家有埋 IG 啦，所以咧我就会睇翻 IG。 我都冇咗啦，同埋我都唔记得个密码啦， 录入唔翻啦，有时间弹啦，跟住我 delete 埋个 app 都， 系啊， 唔知系。 但有啲人除咗我头先讲嘅，即系譬如我哋会 post 香港人啦，即系会 post Facebook 啊 ，post IG 之外咧，有啲人可能系 Line 嗰度都会 post 嘅， 啊系啊， 即 系 自己嘅 信息 都会 post。 台湾嗰边倾向多啲嘅， 即系都会 post 埋噶嘛。 啲 WeChat 都有噶嘛， 系一样 类似。 发个微信先， 系啦，几呢个红包啫， 朋友圈，朋友圈。 就差啦，朋友圈都几好，个 张兰，唔好再扮张兰，好啦。但系即系我觉得嗱，使用上咧，即系你话你有呢啲 app 啦，你都系睇人哋系咪？即系会唔会发表一啲嘢咧？仲 会嘅，会嘅， 系。 我咧都有争一个时期阶段嘅 挣扎， 系啦，即系初头咧 ，IG 冇人用噶嘛， 系 少啲 咯。其实我都20或者30个 close 嘅 friend 有你个 IG， 所以我咩都 post 嘅， 系真实嘅。 系，但我就唔会话，我唔系嗰啲话，喂，我自拍一个啊，即系嗰啲全部都系自拍嘅。有啲人个 IG， 你冇睇一集诶小 S 嗰个节目咧，啲人嘅 IG 开出嚟系每一个咧都唔同噶。有啲人咧十个 post 十个都系自拍个样噶， 自己个样噶嘛。 系啦，咁我就唔系嗰啲， 我都冇 系咯交友。 如果咁嘅话，我哋出咗样啦，使乜录音啫？ 有出样过， 系咪系拍片啊？ 不过系画出嚟啫嘛， 系画出嚟啊，好似噶啦，好似噶啦， 都系嗰个头咯。 唔系，我想话即系意思嗱，开头咧大家都可能都系用 Facebook 呢样嘢。即系比较 多 啦，咁后期就出现咗IG 啦。 但一开始用 Facebook 咧，我都系玩心理测验。 哦，系啊， 原起心理测验，但系而家本身系测验玩嘅。 进化已经好唔一样噶啦，开头同而家。以前佢都系 po 相嘅，多数啲人 督一下人哋嗰啲， 系啊，即系嗰啲咧， 系啊。 佢我以前我记得第一次接触 送根萝卜俾你， 系啊，即系接触 Facebook 咧，系因为即系外国嗰啲人。 但 系 嗰时你有冇 post 嘢？你开始？ 有开头有嘅，但系唔系好密嘅咯。 我谂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可能连因为你手机都未系话咁多人智能 电话，系电脑咁样系嘛？ 系用电脑玩嘅， 打啲字啊咁咯，就好少系咁方便。 咁你嘅 Facebook 进化史系点啊？ 即系你开头用嚟铺唔铺嘢啊，定系唔铺嘢，跟住之后变成点？ 我发现其实初头我谂唔翻，但系近年咧 ，Facebook 会每日都提你动态回顾噶嘛，即系你回翻你呢十九年前啲日写咗啲咩？我发现自己以前都几戇鳩，即系嗰啲零九。一零嗰啲嘅时候咧，成日打一句嘢嘅啫。 系，但系 讲紧咩咧？ 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讲乜。 嗱，我讲打一句，真系好无聊。点点点，我讲紧讲紧。 有冇人回应啊？ 有噶。 有人问你咩无聊、啊？ 有啲人就话系咁噶啦。哎呀，真系好惨。 应该你哋讨论紧同一件事， 但系唔知冇头冇尾就系咁。 因为应该唔想俾人知啊。 同埋我发现咧，以前自己都几恐怖。我会打今日你 M 真系好烦啊！ 你话俾人听。 有类似嘅嘢，不过我冇讲啲咁私隐嘅。 下一个月嗰日都问你嚟 M 未啊？咁系咪？ 又流血咯，见到自己写。 呢啲都写出嚟嘅， 系哇咁公开嘅，已经好 系。 同埋以前咧好紧张噶，即系又后屘即系智能手机普及啲啦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咧，譬如好中意影相，之后咧 po 晒上去开个相簿啊。 系，我都系， 我 都系啊。 每一次旅行都有个相簿啊。 个相簿咪孭住系日期嚟嘅，几月自己多就去边度咁嗰啲咧。 冇错啊，睇过边个演唱会啊， 精心挑选嗰啲相，每一张相打埋 caption， 呢度系西门町唔知乜乜建华路。 系啊，冇错。 以前点解讲到咁 detail？ 跟住仲要翻嚟咩？快 po 相先咁噶，你 系啊，仲要执多啲相啊，然后再 po 啊， 排序 系啊，拣翻。但 系 以前咁 有 心机 相先，因为你而家睇得翻嘛。因为有时你好啦，当你以前烧咗碟，或者你摆咗落 hard disk， 你会唔会揿翻嚟睇啊？ 系嘅，即系难啲。 但我睇翻真系好好笑。 唔系我即系阿牛讲呢一个现象咯，都系以前咧，即系去完旅行咧，就会唔得，我要翻去 po 相先。 系啊， 跟住就拣好耐，拣啲相，譬如精选咗二十张， 排捻晒序， 跟住仲要写翻你 caption 咯。 呢度系去咗乜乜，呢度喺边度？ 呢杯雪糕好好味啊 ！Day two 乜乜乜 系啊 ，Day one 系点？讲晒俾人听喎， 但系好 detail。 仲要如果你有一齐嘅人去，你唔踢佢或者踢少咗佢，引起一场战争。 我都曾经试过咁。 我只系知道为咗踢人哋呢件事系我后来咧要隐藏人哋踢自己，人哋系睇唔到嘅，同埋又要将啲朋友分类嘅，啲人睇唔到 嘅，因为你唔想俾，譬如你去旅行，你又唔想俾你啲同事见到啲朋友或者点或者就做过乜 开始越嚟越 多人懒啊，系啦， 你会谂都系唔好啦，都系唔好，都系唔好。 又或者咧， 你每一开始开放真系流血，你唔会再打噶啦。 系啊，跟住我有试过咧，有一段时期系譬如出街食饭，即系唔系讲去旅行啦，即系。普通可能你聚会食饭嘅时候咧，你冇 po 嘅自己本人， 佢踢你， 但系咧你啲朋友踢你，原来系你其他唔想俾人见 到， 都会睇到噶嘛。所以就好似杨怡话斋，就要佢讲，喂你唔好踢我，一系咧就话。将嗰啲 tag 咧，话呢个 左 写 右 写， 初头就移除晒佢先，一 set 好咗就唔好理佢啦。 而家你嘅 setting 系咩啊？ 乜都系人哋睇唔到噶。 唔系，我而家 set 嗰个系人哋 tag 我咧，我要由我去决定究竟可唔可以出现喺我嗰度。 哦，系嘅，可以嘅。 而家系呢个我系， 我唔系嘅，我系咧，首先系有有某几个人可以睇到。但有一大部分都睇唔到嘅咁咯。 而家有一種就直情咧，連相咧佢你都可以開放睇唔睇嘅，直情睇唔到嘅。 你 究竟 係公開定係 public 啊？ 因為我諗咧，即係隨住呢一個即係發科技發達咧，後屘佢係好 多 嘢都可以 set 得好 detail， 而係 set 到你都唔知道有得 set 嘅。 係啊， 係， 真係好多。 唔係，但我而家長期係因為而家。我哋比较多用 IG 我谂， 系 Facebook 唔系唔用咗嚟睇啊， 同埋嗰啲嗱我咁讲啊 ，Facebook 咧系冇所谓啦，加咩人都得噶咯， 系啊，例如我爸妈， 系啦，即系嗰啲亲戚啊，你唔想俾佢见到，即系 三姨妈啊， 系啊，咩四姨 婆 啊嗰啲，系啊， 五姑姐啊咁嗰啲， 同埋咧而家 Facebook 咧趋向咧你净系去 read 嘅啫，睇嘅啫， 冇错。同埋你一系就如果我觉得呢个 OK 我就 share 咯， 系， 但系咧因为而家咧 share 咧，我哋呢啲冇俾钱嘅用户咧，通常啲人 post 好难睇到噶， 哦， 即系所以点解有时你成日都睇唔到你有啲朋友嘅 post 噶， 因为好少 like 佢啊嘛，你互动比较少，佢就会少啲摆喺你个 wall 嗰度， 系啊，睇唔到咯。 同埋我有发现，其实香港人咧系年纪再大少少嘅人咧，好中意使用 Facebook 嘅。但系，譬如外国人啦，譬如澳洲识嘅朋友啊，台湾人咧，佢哋系常常使用 Facebook 噶。 多啲咯，比较 系啊系啊。 同埋不过我觉得咧，嗱，而家我啦，我用 Facebook 嘅习惯或者系用嚟做咩，即系睇一啲咧，新闻嘅嘢，即系我意思系资讯性嘅嘢，即系例如佢会讲而家有线新闻，而家唔使戴口罩啦，咁嗰啲，即系嗰啲系一啲。 或者而家 话听 嗰度火烛， 系啊，或者将军哦，因为我住将军澳嘅时候咧，佢会讲呢个区入边嘅嘢嘅。 咁、哦、你要加个区嘅。 系啦、啊，即系譬如你呢样嘢发生咗咩撞车，唔好搭车啦，过一条隧道咁嗰啲咯。 系啊， 你讲得系睇呢啲嘢啊，即系呢啲类型嘅嘢。 睇咯， 系啊，就唔系以前嗰个用法，好似你头先话。我今日嚟 M 流血，即系好似 share 一啲嘢咁啊！ 因为当初我谂一开始用 Facebook 嘅时候，嗰、那个用法类似以前细个嘅 Sanger 啊， 我系 你 好 系 啦， 你会发表你一 啲 嘢系，咁但系后屘发现哇咁多人系咩嘅时候就 唔想 讲。我咧就算 Facebook 咧，即系我都学你话斋，而家撩我爸妈都有 Facebook 啦，系咪先？但我都唔系咩人都加嘅。 是 我都唔系好多，唔系好多朋友。 你有冇试过铲除啊？ 有 清理啊？ 我铲除，但系后来我都唔使点铲除，因为我真系 care 啦都。 系啊，唔系加得系 Facebook 嘅咧，基本上都系求求其其啦，试紧打加加咁。但 都 唔系好多人嘅啫、嗯，你 Facebook 几人啊？而家 唔记得。 你有冇睇下？大家睇下。 好耐咯， 我哋而家一齐睇下。 好嚟睇先。我记得我以前都唔系好多。 佢以前好少噶， 我不嬲都好少嘅，因为对比起其他嘅朋友嚟讲。而家齐喺度咁， 嗱，而家我睇下我几多个朋友。 嗱，我好少嘅，真系唔系好多嘅。杨 怡有几个朋友而家？ 我想听 Y Y 讲先，佢一定系最少嘅。 哦， 咦，点解咁多嘅？ 佢以前得几十个嘅啫，我记得。 咁又唔系几十，170个嘅都有。 哦， 屌咁多嘅， 咁真系好少，其实都系 已经好少噶啦，知唔知？ 系啊，因为通常啲人要。 但我记得以前我唔够100个噶喎。 系啊，你90几个嘅，我记得。点 解咁多嘅？ 杨怡系几多啊？ 我系378啫， 我系213。 哇，咁 但系咧，其实 Facebook 通常啲人超过500个以上嘅朋友噶， 好搵、啊、多人。 我哋三个真系好， 我哋呢啲真系 好少嘅， 窄到唔窄啊！话你听， 系啊， 系啊，可唔可以有听众留言你哋嘅 Facebook 到底系 有 几多 人 咧？ 系 啦，想知 讲紧好似明星咁几十万 嘅。你唔好讲啦，如果你好出名嘅，唔使话俾我听嘅， 唔使噶啦， 系啦系啦， 咁普通人 系私人 account 系啦， 都我觉得几百都有嘅，系 通常都超过500噶。 是我见我啲其他人都好多的。因为嗰啲系真系可能佢 at 晒连一啲 系啊小学同学啊中学 系啦中学隔 篱 班啊嗰啲咧都 at 噶。但我嗰啲就唔 at 噶啦，我甚至 at 可能之前 at 过铲晒佢。即系而家我个 Facebook 嗰啲人，起码我同佢真人真系识嘅。 以前咧， 就 是、我觉得 冇 friend 搭飞我都冇咗啦。 啱啱开 Facebook 嘅时候咧，多数 at 嗰啲咧系旧同学嘅，因为当时系利用 Facebook 嚟揾一啲旧朋友噶。 哦，即系 po 张毕业相，跟住踢翻啲条嗰条嘛。 系啊系啊，因为佢当初整嘅时候咧，类似个功用系俾你揾翻啲旧嘅，即系 唔系当初嘅功用系攞嚟评论啲女嘅脸靓唔靓嘅。 我唔知道啊，即系嗰时 我系当时系玩嗰个开心农场啊，嗰啲 送你一块萝卜， 系啊，跟住去偷菜啊， 边个偷过你棵菜咁嗰啲， 系啊，跟住之后同埋玩嗰个 Pet Society 啊嘛， 哇， 我有一轮咧，我都系利用 Facebook 嚟玩 game 嘅，即系同埋阿牛头先讲咩心理测验嗰啲啦。一百条咪一路指落去，跟住最后有个结果嘅、 啊啊， 但系结果又要你唔知点样揿 嘅， 系铺出嚟嘅 ，defy 咯， 或者俾人知道你喺神来麻雀玩咗几多关。你有冇记得有啲人 呢？因为嗰啲 game 咧系要你，如果你而家 share 到去 Facebook， 就俾几多个奖金你噶嘛， 或者 Candy Crush 俾几条命你，咁啊嘛好咯。 跟住你记得好漏费，有啲人成个版面都系 呢 啲。 所以 点 解 啲 阿爸阿妈都有 Facebook 啊？就 系 因为 玩 啊嘛， 系 为咗呢啲 初头系玩呢啲。 神来麻雀咪以前有啲人好多人都有噶，个封面嗰度咧， 同埋有啲人会叫你帮佢 like 一下，佢就摘一嚿萝卜啊嘛。 系嘅，系嘅，系嘅。 阿边个已经向你申请一块萝卜咁？ 我谂我其实由几时，我唔知我唔知边时开始，我都唔记得咗。就系、是、咧，我如果 post 嘢咧，即系我想发表一啲嘢咧，我就唔会 post Facebook 啦。 系， 我就 post IG 咯。 即系 我唔记得喺边几时开始。 我觉得系 IG 开始出现嘅时候，大家都去 IG 讲私人嘢。Facebook 就 系 一个包装嚟嘅，即系一个面嚟嘅、 啊。 其实你自己 IG 仲少人，你 IG 有几人嗱？而家 又要讲埋 IG 啊 ，IG 我真系好少人。 看一下嘛， 睇下先。首先看看 粉丝人数，你唔好理你追踪人啦，你追踪人就想睇嗰啲人啫，系咪、 啊？ 追踪通常过千嘅嗰啲人， 追踪都冇啊，冇过千。 我粉丝好少嘅， 粉丝请报数， 69个人啊。 哦，杨怡 141咯， 我68咋， 我争一个， 争个马鼻。 好啦，而家睇下做乜啫。 做乜啫？唔好读呢个啦。 做乜啫？对现时为止粉丝人数系847人嘅，希望有1000人啦，耶、yeah! ！ 哇，喺上星期系820几嘅，有时候我会留意嘅。 系咩？ 今个星期系 多 咗 廿几人。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喺、啊、毒舌嗰一集出咗之后多廿几人。 可能而家咧再讲佢又多啲啦。 我希望啦、啊，可唔可以破千啊？ 一 K 啊嘛，千嘅一 K 喺度。 哇，咁我好感动，做咗三年先有一 K 咁滞啊，大佬。 系啊，好感动，我哋决定成个月都唔更新。 系啦、 啊，太感动啦， 闹我哋打感动， 感动你心深处啦，好啦。好讲返呢个先。唔系头先你话几时开始唔会喺 Facebook 讲呢啲自己嘅书法。 即系唔会再讲流血啦。 几时 M 嚟啦。我觉得系IG 流行咗、哦。因为呢我会咁讲啦。Facebook 呢开始后期就变成呢学你话真系唔会讲一啲私人嘅感受嘅。 同埋 唔会讲。 IG 呢我会再集啲。即既然头先我即我如果加 Facebook 嘅人系我真人识嗰个人，而我觉得 OK 可以 at 啦，但系 Facebook 讲紧而家都系讲流费嘢啦，都系睇嘢啊 ，share 一啲嘢啦，都已经咁嘅时候咧 ，IG 咧我直头系咧，又有试过有啲同事啦，或者有啲上司嘅人啦，咁啊一齐做嘅时候，梗系唔会俾佢加啦， 系啊， 咁佢已经冇做啦，好咯。 系 先咯， 你会俾佢加。 咁如果我觉得 O K 哦，好啦，我就俾佢。 咁你都精挑细选60几个人， 好精挑。 但我想问咧，嗱，我呢个问题我都问过好多朋友啊。 其实有啲人咧，我即系唔觉意咁，点去 at 我？ 系啊，咁点咧？ 唉， 我想知 啦，加翻佢啦。但系我有阵时我后屘系暗暗咁唔 follow 佢咯，或者暗暗咁摁咗佢咯。 我想问暗暗咁摁咗佢，佢知唔知咧？你觉得？ 如果佢好多人咧 follow 佢或者咩，佢唔会留意你嘅。 佢知道都系冇 po 嘢。 即系佢追踪好多人嘅话，佢唔会留意你原来冇 follow 佢噶。讲、 哦、 真，佢、 okay、 第一下 sure 你 follow 翻佢啫。 即系你就你意思冇试过话之后佢问翻点解冇你嘅咁啊？ 冇啊， 冇嘅， 冇。又或者我会费事烦，我会唔 follow 翻佢咯。即系佢睇到我， 啊、 但我唔睇佢咯。 吓咁冇嘢噶， 系啊， 系。 然后我就有啲嘢，有啲而家 I G 咪仲可以再 set 系自由啊， 系啊系啊， 即 系再 即系嗰啲密友咯， 即 系 可以 先睇到某一啲嘢咁样嘅， 系唯有用过之后， 咁我又唔使 set 嘅，因为我精挑到咁咯。 我觉得咧， 我 post 就觉得佢知都可以。 唔系，我会咁嘅，因为咧开头咧，头先你话哦 Facebook 咧，其实就唔会再 share 一啲自己嘅嘢啦，即系冇咁私人啦，咁就去咗 I G 啦，即系我都系咁嘅。我 I G 嘅时候，我就会拣人啊，就唔会好似 Facebook 咁 再精挑 乜嘢都。加啦，好啦，开头咧，我嘅 I G 都系一啲我觉得好安全点铺得嘅，但后期咧都逐渐咧难啲咧，系咧，因为个个都用 I G 啦，开始即系再普及啲啦， 系年纪大嘅人都开始用。 佢就问我咧，你有冇 I G 噶咁样样？佢又嗱，我有试过用咩方法，头先我就话 你唔想 at 佢， 好少用咁咯，好少玩，即系咁讲啦，系啊，吓我都唔玩嘅，跟住嘅时候就行开啦，即系可能搵啲嘢，总之。hea 咗佢啦， 但系有一啲人真系好恐怖噶， 我就唔会 at 嘅，因为我想保持我嘅 IG 好企理，好大烂图，烂图一劫，我都系唔小心咁 at 咗一啲我认为佢唔应该出现嘅人咯。 哦， 而你头先话我有试过咧，有啲系加咗一段日子之后咧，发现都系不如 delete 咗，即 系 摁佢。 系啊系啊， 佢应该唔知咯， 因为想 咩 输入嗰下啊，加咗好啦，系加咗咯咁。 系啦， 佢唔会睇 噶。系，都系嘅。咁但系我好怕会有人再问咯。 因为通常有呢啲人嘅时候，其实你同佢都唔系真 系 好 friend， 佢唔会点样去留意你。 但系 问题 系你有时咧喺工作上会再接触噶。咁下一次佢就话：，诶、哎，我想听 你 啊，见到你嘅，诶、哎，你个名系咩话？我就 我有 试过 咁嘅，我就唔使踢啦，得啦，诶，得。 咁你行开咗系咪？ 打发佢 系啊，但我暂时咧都打发唔到有一两个系我唔想而 at 咗嘅，但系咧我就学你话斋，会考虑下迟啲暗暗佢咯， 系啊， 系啊，同埋我都系唔系好想再 at 咯。 100集，100条问题大雾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 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样 A 回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100集问题啊，麻烦，然后写下你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之后，就会在我第100集的时候进行这个 Q&A 的游戏。 如果我们选了你的问题来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翻翻嚟啦，咁咧。我是杨怡啊，我而家咧系啦，费事一阵又认错啊。 佢 set 咗啲 Q 过嚟啊。 系啦，嗱，我而家就要同三位一齐，即系我哋三位一齐做一样。 仲有三个人咩？但 冇，就系要睇翻当年今日你个 Facebook 系 post 咗啲乜嘢。 即系动态回顾。 系啦，要讲翻俾啲听众听。 O K O K。 首先我唔知道我有冇 po 嘢噶今日，即系 睇下先啦、啊。冇、啊、急嗱，你咁多年唔一定系嗱，你可以九年前、十年前、十一年前 出嚟啫，系嘛？ 是啦，讲一个啫。 等下先喺边度睇话？ 就去翻你个名字，然后咧已经个 market page 下面啊，就有一个动态回顾。 我又见到自己几廿年前讲啲废话，讲嗰啲一句嗰啲咧。 唔好讲几多年前啦，就净系讲嗰句啦。 你唔可以讲啊，讲咯。你唔可以讲、啊。 你讲先、 啊。我先啊。睇下先啊，睇下边个可以讲下先。嗱，其实咧今日咧，我而家最重点。都是上年确诊啦 ，OK， 我自己啊，因为 po 手终于确诊啦。 嗱，佢使用 Facebook 系多过我哋啊。上年我系冇 po 过任何嘢、 啊。我就影嗱，我系影住两支快测棒，跟住一支系两条线，一支系一条线。 我知道，因为你当时嗰个快测棒好差， 冇错。我 嘅快测棒你又摆上去， 我影，我就系话奉劝大家买多只牌子，已经 cut 到扑街啦。 佢最近嘅回顾系呢个， 我应该有 like 到噶， 已经 cut 到扑街，同埋冇咗味觉啦，咁咯。系啦，然后再上我读教读，我先歪歪喺度睇紧，我见到佢 唔系啊，我冇睇紧。 好啦，再之前咧有一个咧系我都唔怕讲，八年前2015年嘅，我 post 咗咩咧？我即系 post 咗一张唔知边度揾出嚟嘅插图，然后嗰个 post 咗歌词 系咩嚟？歌词 歌词系 八年前系几多啊？2015 咯，系歌词系我可能不会爱你嘅。插曲旋转门的歌词 ，OK， 系啦 咁嘅啫。再讲多个漏费唔紧要，就系12年前， 哇 哇， 成功完成第一日好攰，而我唔知道自己做咗咩完。 12年前系几多年啊？ 2011年咯。 2011年， 我唔知道自己做过啲咩。 系咪你翻兼职嗰啲啊？第一日 系咩？我做过啲咩 啲啊？ 即系 马拉松啦，一定系 食屎。去某书店嗰啲咪成功完成第一日嗰啲啊？系咪？ 我谂紧系咪可能翻朱古力啊卖朱古力嗰度、 哦？可能系啊，我记得 好似系啊， 我曾经投身卖朱古力嘅行业， 系我做过好多嘢噶。 好似我哋有讲过噶卖朱古力， 系流流费费咁咯。喂，读完啦，嘿， 好啊好啊 ，Y Y 你要唔要讲啊？ 我最近的动态，因为其实冇少铺嘢噶，你已经去到2015年前嘅2018年嘅， 系嘅3月5号，你做咗啲咩？ 当时我铺咗一张相，我钓紧鱼噶。 哦，系是系是， 我喺澳洲噶， 斋一张相啫， 好靓嘅，系一个海，跟住有支鱼竿， 冇字嘅，冇打字嘅， 有嘅 fishing。 fishing，OK， 鱼鱼鱼 ，OK。 而家我出咗呢个 po 真系好靓啊！而家睇翻觉得心旷神怡。 系 吓，下面有人留言啦，钓到什么啦？呢个台湾嘅朋友钓到咩啦？咁咯， 空翅 冇答佢嘅，因为应该钓到唔钓到啲咩？我印象中系冇乜钓到啲咩嘅。 佢冇钓过嘢噶，我同佢钓鱼咁耐，佢冇钓到任何嘢。 当时系5年前，好啦，跟住我再向前啲啦。嗱，我跳到原来当年今日头先我话钓鱼嗰日咧，嗰日系应该系一个澳洲嘅假期嚟嘅，因为唔使翻工，所以就去咗钓鱼嘅。我咧见到有一个11年前嘅 系咩啊？喺 status 喺我卖朱古力嗰一日，你做啲咩？ 11年前，2012年 啊，头先佢系十系 喺2012年嘅今日咧，11年前咧，我跳到啦，我终于跳到啦，太开心！ 你跳啲咩啊？ 成个 status 就系咁啦，我跳到啦，我终于跳到啦，太开心！太有人， 留言 有一个人留言啦， 跳乜春啊？ 耶、yeah, ，咁咯。 你跳起过咩？ 嗱，我而家谂翻，我可能咧，我知道系咩 咩啊？ 因为咧，话说咧，我有一轮咧就打一个 game 啦，嗰个 game 咧就我晚晚都跳唔到咧。 哦， 系因为咧，我玩咗成晚咧都跳唔到过对面岸啊。 哦 ，OK， 我曾经喺 Facebook 同人哋讲话。究竟点样先可以跳到过去？ 我知道你嗰时研究咗好耐，跳唔到一跳就死噶。 系啊，每次我都死，搞成晚两晚定几多晚都系跳唔到过对面 嘅。因为嗰阵时 Y Y 咧，每次我睇过去玩嘅，因为佢跳到啊咁噶啦，嗰条友又死咗。跟住同你究竟啲关过几耐啊？ 系高尔夫， 系啊， 啊，我记得 系十一年前啦，已经好啦。我再远距离啲啊，再远我睇到最低 嗰阵时真 系 好好笑， 最碌得最低。是13年前 的，即是几年啊，即 是2010年的时候呢、okay. 我有一个 status 是下周三气温跌至11度玩什么然后有人留言我看看留言有条友是的跟着我说真系玩死，着晒短袖衫，应该当时都已经系好热， 好似 热 咁咯，有时热，有时冻 咯，已经 有啲 咁咯。跟住我再无聊，系有一个系问号嚟，唔知道做乜，有个问号咯。 即 系 想问你讲咩啊？咁啊嘛， 唔知点解冇啦。十三年前系最好， 杨怡自己 哦，我咧最近咧，其实咧系远过你哋嘅，我真系冇，譬如一年前、两年前到五年前都冇嘅，系到九年前先有一个， 系 就系、是、我都唔知道做乜柒嘅。 是 就是打醒120分精神。 叫做什么 冇啦。 冇啦咁啱。有冇人留言 有人赞咯只是。 有冇人留言 我怀疑是关于工作。 哦。 是啦因为有一些。 是不是会叫回你这个九年前的自己打醒12分精神 因为有一些工 作。那些提好 是有一些以前的老板赞好。所以我觉得是关于工 作。 是啦关于工作。 有个 job, 有些东西要整。 是啦然后之后我就已经去到第11年前 了。是什么来呢 就是我就唱了一个歌词。是 什么呢 这是一种feel 即是五月天的一首歌的、哦、应该是是的但是其实不是 大家都会讲一些狗不 搭但是呢我是一个分享一个插画来的 我有个图片的 是的好有少少 我刚才 po 了一个插图之后加一些字咯是不 是类似啦类似啦 个插图是 个插图就是米果米格说即是都是我可能包括你入面的米格。 因为你那时候都看这些 东西是不是我迟啲睇的我不是播那时候看的。 一些公仔来的。Okay、 是啦是一些公仔来的。 其实我不记得这个 game 究竟叫什么刚才我想说。 哦这个 是 Jawsomething 是 的。是的。因为我下一个 post 是关于 Jawsomething 啦。 你都有啊是怎样 我是说呢用 iPad 玩 Jawsomething 真的爽好。好多啊，因为好大啊，可能 画 啊 嘛。 咁你 做 紧啲咩啊？睇下， 冇噶，我冇图噶。 出嚟啊！ 跟住之后我就有个朋友留言咯，佢话佢都想用 iPad 玩咯。 系， 因为我呢个 draw something 咧，我呢个动态回顾咧，呢度都有嘅，即系当年今日嘅 post 系十一年前 玩 draw something， 跟住 cap 咗个 draw something 系人哋画俾我个估嘅。 系， 咁我仲话 well 呢个我真系笑咗好耐。 咁唔知有冇人知唔知道 draw something 系咩咧？ 佢画咗个大只佬揸住个哑铃，然后指住个哑铃问号。 咁哑铃咯。 系啊， 咁正常其实净系画哑铃就得噶咯。 但可能佢画嘅吓。如果佢净系话呢个哑铃，唔知佢咩嚟噶， 唔系写住一 kg 咪得咯。 有个 bra 冇 嘅， 但佢画埋大只佬啲腹肌， 好 劲，好笑啊！ 有啲毛咁，仲着三角裤。 系啊，我睇翻和喺度，所以我想讲，咦，我唔记得呢个 game 叫咩，所以唔讲。 系啦， 最耐动态咩？ 跟住最耐系一个14年前嘅一个 pose。 哇，14年即系2009 啊，应该系咪？2009嘅3月5日。咁咧系一个100题嘅问答 tag， 你哋以前有冇玩过先？ 100题嘅问答 tag， 佢会有100个问题，然后咧就要写低。 听翻十个朋友嗰啲， 唔系一至100， 系 叫你答噶嘛 但系呢个咧系我个朋友 tag 我。 哦，系啊，你要 tag 人哋噶 ，Sanga 都玩嘅，以前有试过嘅。 冇错啦，呢啲系最原始嘅一个游戏啊。 但答亲啲嘢都好啦，做作。 咁我想问你讲几个啊？ 嗱呢个人啊， 你啊， 呢个唔系噶，呢个系人哋 tag 我，所以佢嘅资料嚟噶。 哦， 边个嚟啊 ？friend friend 噶，唔 friend 算啦 ，friend friend 地噶 ，friend friend 地噶，呢个系佢朋友嚟噶。佢啲问题系咩？我想记回忆下系点噶，系。 我而家睇下先。哦、我讲一个啦，最先注意异性嘅哪一个部分？ 咁嗰个朋友写咩啊？ 佢写咩啊？ 系人都睇咗个样先噶啦。 哦，佢咁样讲。 咁你哋可唔可以答下？ 最先注其实都系睇样噶，好正常。 最先注意， 其 实 唔系就 系 睇 个 面嘅，系整体啊，即系你望呢个 人。成个 人 咯。 系啊，成个人睇佢。 我觉得而家暂时我会中意睇人哋对鞋啊。 哦， 即系无论系异性定系同性啦， 最憎啲人男人着花纹，我烧咗佢。 哇，佢呢度有个问题好正，佢话上次开 ICQ 是什么时候？ 你而家答啊，千几年前 嗰个人话 ICQ 是什么？佢扮嘢。 呢问题我答唔到，我都唔知几年前。 好笑，仲有冇啲好笑？而家。 你问啲问题问翻我哋 一百个 最想跟国父孙中山说什么？ 乜卵嘢啊！ 你朋友答咗咩先 ？I love you, baby。 好卵无聊啊！呢啲 嚟噶系嘛？ 系啊。 I love you。 我可以答你最想同国父孙中山说什么？ 我冇嘢可以同佢讲。 你真系扑街嚟噶，其实原来你系扑街嚟噶。 俾我睇下。 你睇呢题啊？讲 起孙中山嘅话。 Oh my god！ 讲 出嚟啦，唔好饿啦。 佢嗰啲唔系 听 讲 嘅， 系 呢啲我哋私人嘅八卦嚟。 唔系呢个系最不希望哪一种死法都好笑啊！ 我唔想死啊，总之 佢话会痛嘅都唔制。呢位朋友写 咁都系嘅， 跳楼咯，唔想， 我好唔想， 唔想咯。 心情不好会做什么？我 心情不好会做什么？ 系啊， 呢啲问题真系 好一个问题， 呢啲 icebreaker 嚟嘅， 系啊系啊。心情不好会做什么啊？ 心情不好会做什么？躲在家里发呆， 食嘢咯。 哦，佢好惨，佢话心情唔好咪喊咯。好啊，佢我想讲第84个问题，好无聊啊。 咩？快啲讲下。 现在穿着什么颜色内裤？而佢有答喎，写出嚟喎。佢话紫色，我紫。 你识佢噶嗱，唔好想象啦。 唔好讲出嚟都唔知边个。第90个问题，有被骗过钱吗？有喎、啊，佢竟然 哦，算啦，我哋唔好再爆人嘅私隐啦，唔好再睇啦。 佢都唔知系边个嚟啦。佢就话第100条问题，最后一条问题咧，系话列出你要把这个问卷传下去的 人， 当然就系杨怡自己啦。即系话佢就写杨怡，所以杨怡就睇到晒佢啲嘢。但系你系冇答佢呢个噶系嘛？ 有嘅应该，但唔喺嗰一日咯，可能。 哦，哇，好捻无聊。我想讲咧，佢第佢第96个问题话花了多久才打完这份问卷？ 哦，系好多噶， 我顶唔顺。 以前好兴咧咩？你一开始而家系几多点？ 系， 即系你写1305咁啦。佢第五十页系几多点？1328。 即系做咗 几 耐咁系咪？ 系啊，好多 的。其实呢啲100条问题咧，而家你勾翻喺都好无聊。 但系有时曾经有试过特登答呢啲100条问题就俾仔睇咯。 嗱，我觉得咧呢啲100条嘅问题咧，通常会做咩呢？就系咧你心仪嘅对象就会 send 俾仔睇咯， 从而去了解佢，然之后就可以挖到一啲问题咯。 或者暧昧嘅对象， 你就长即系点俾仔睇咯。 即系要同佢讲，哎，原来你好中意呢个卡通噶，咁嗰啲咧，我都系咁嗰啲。 哇，你可唔可以冇变声？ 佢呢度。我想打鸠佢。 喂，而家呢个100条问题咧，回应翻我都好戇鳩。 但系而家咧，你唔觉得 Instagram 佢都有啲类似嘢咩？譬如呢张相，大家譬如最近一次去旅行嘅相，大家就要 po 出嚟，或者你屋企宠物嘅相， 嗰啲 story 嘅 tag 咯， 类似嘅都。 同 IG 有个地方好过 Facebook 嘅，因为有阵时人类就系咁嘅，你好想知边啲人睇咗你啲嘢噶嘛。 我就知道系 咁 ，story 睇到哦，呢个人睇咗啦。 同埋有一样嘢咧，即系 IG story 咧，即系出现咗咧， 佢会消失噶嘛？ 就系咧，原来你唔系就系 po 一啲嘢系流芳万世嗱，但系有一个矛盾嘅，头先你嗰啲咧，你一睇翻好得意噶嘛？ 啊，系啊。 但系咧，你而家咧可能会做出咗 story 就睇唔到。 唔系喎，呢个 story 可以喺 IG 使用嘅用户，你系非常之 差，可以 group 嗰度， 因为你可以睇翻自己嘅 story。 唔系，即、 就、 系、是、我意思系你而家想 po 出嚟嗰啲嘢咧，系几多小时内就唔俾人睇噶啦嘛？即、就、系、是、你唔想以后俾人睇翻噶嘛？有啲 哦， 即系佢会有一个咁嘅功能就哦，你中意出一个 post 又得，你中意出一个 story。但系其实你可以， 我而家 会 定 义为 一啲，我想储喺度睇到嘅嘢就出 post， 即系历史啦就变成， 可唔可以咁讲？或者写多啲嘢嘅字嘅嘢就 post 咯，戆鸠鸠一张求其影下 食咗嚿饭 流费嘢就。 其实我咧有一段时间系唔中意 po 嘢嘅，即系曾经好耐都唔 po 嘢嘅，但后来突然间觉得哇，点解以前我玩 Facebook 嘅时候咁大方，而家又咁样咧？ 你话俾人听啊！ 即系突然间缩埋咗啊！咁样哇，嗱，我冇啊，嚟 M 呢个。 但佢追星啊什么啊嗰啲 po 晒出去，人哋个个都知道我中意边个啊。 其实咧，你问我咧，在于个人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又好似头先咁样啦，笑翻呢啲嘢咧，你觉得好似有啲回忆喺度。你 Joy Something 咧，记唔记得当年系同 我差啲连个 app 都唔记得咗个名 字。系啦，但系咧，你而家睇翻我都好有趣噶嘛。咁呢个系一个好似一个回忆嘅收集咗喺度啦。但系另一方面你又觉得。真系唔想俾人睇到啊，或者点？但我觉得个人嚟讲啊，我都系 咁。我觉得就好似黄子华讲咯，你写日记系俾自己睇嘅，你写嚟俾人睇嗰啲系传记。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 你究竟系边一款？ 其实有阵时候我又觉得可以记忆翻某一段时候做过咩，睇翻当时嗰张相，你又觉得好开心。 咁佢而家咪就系你。你用呢个方法嚟记录之后，呢个程式就 set 一啲嘢，令到你可以自己 set 翻究竟我想自己睇啊，定系人哋有睇到啦？ 系啦， 就唔一定限死 咗。同埋有一啲咧，可能以前你觉得系好开心嘅回忆，但系之后你十年之后，屌， 咁样啦，系啦， 你就唔想睇啦。 拍拖 po 晒出嚟嗰啲啊嘛， 系啦，以前有啲人系咁、 其实不嬲都唔 po 噶。 但有啲人咧就会分咗手之后铲晒啲嘢啦。 咁佢排铲啊嘛，就是、 我见过离婚都系啦。即系佢，譬如有结过婚啦，跟住佢真系离婚之前所有结婚嗰啲嘢，或者一同以前嗰个老公嘅都铲晒咯。 但系呢个牵涉一个就系拍拖嘅时候，有啲人会concern，点解你唔 post 我哋啲嘢嘅？咁即系你系咪喺呢个社交媒体度扮单身？ 咁你嗱，我想问你认为譬如你拍拖嘅时候，你系选择完全唔会 post 嘅，定系或者你会 po 下只脚啊？大家一齐食一啲嘢啊， 会咁咯， 系啦。瑞士只脚， 唔系即系瑞士， 通常 系 两只、四只脚啊。 佢食啲餐有两个 set， 我会咁样嘅。 或者有啲剪影啊，而家嗰啲啊嘛。 有嘅，我会选咁样嘅， 系 即系记录啲可能佢中嗰啲嘢比较开心，或者我哋有啲 moment 我想记低咁样嚟 po， 而唔系不停喺度 影个样嗰啲系咪？ 系咁拎住又话去迪士尼要影，要点要影，喺度揸雪糕要影，你影我影你互踢咁嗰啲咧。 我觉得咧未至于， 我唔中意呢只。 有啲人咧系唔 po 噶嘛，完全唔 po 噶。咁、因为佢可能觉得我喺度做乜要话俾人听，或者我做乜要俾人睇啦。 我个底系咁咯。 你都有一样咧，就头先你讲嘅原因啦，即系扮单身， 单身 真 系 有噶。 佢方便自己，尤其是男人咧，佢唔想 po 自己有条女噶嘛。 系，唔系噶，女仔都系咁噶，唔系 即系男。即系我意思，佢唔想俾人知佢有另一半啊。或者佢就算你觉得佢好似有另一半，但佢唔会好明显咁有两个人个相出现咯。 哦、 我会唔会唔知系咪有咁咯？你觉得佢 ？O K， 我只系在于我即系会记录翻有啲嘢，我想记系同另一半嘅记录嘅，咁我就写咯。或者会， 但系未去到晒命嗰种咯， 唔系去到晒命， 黐住个头影晒相， 嘴住嚟影嗰啲啊嘛。 通常晒命嗰啲都系 delete 嗰啲嚟嘅。 即 系 都赖嘢啊！ 我都 觉 得系啊，因为 我 都见过 好多 咧，佢清晒就系搵唔到痕迹噶。 哇，点跌啊！真系好 有一次咧，好夸张嘅，我系有一个成日帮衬 salon 嘅一个人。 哦， 系啦，咁佢咧，我就见到突然间佢有条新女，就系咁狂 post 嘅， 系， 因为好靓女下噶。点搞几日佢就 delete 晒啲相咯？跟住咧就喺嗰个 Facebook 度闹嗰条女啦，话佢呃鸠佢嘅。跟住突然间咧过几日，佢就同翻佢旧菜一齐，后来结咗婚生咗小朋友啦。我就觉得哇，真系峰回路转， 好花生， 系好花生。 所以呢啲故事你系咪要俾人知，即系咁样打晒出嚟？ 唔系啊，我有 阵时 咧呢啲 Facebook 啲嘢又引起我哋一啲寻找花生嘅欲望。 系， 例如我个 friend 有一次同我讲，喂，你见到那个旧同学咧，而家好似好少 post 嘢。但系嗰个旧同学其实我哋冇乜联络嘅，就系 Facebook 嘅 friend。我话系啊，我话唔知佢有冇留意。我话吓，而家你冇乜 like 佢，佢本来就好少出现喺你个 wall 噶啦，特登搵先搵到噶嘛。咁多人啊，又话明明咧见佢之前又结婚又咩，而家净系 post 个女去老公去边啊，即系嗰啲咧。 系啊， 成日喺度研究咧，系就 成为一个可以途径去 成 为 咗人哋查案 都系嘅。呢个就 系 睇八卦就系咁睇啦。 系啊，睇花生咯。 我觉得嗱，除咗咧，即系你话即系呢啲叫做情侣嘅嘢啦，或者即系情爱情史摆上去俾人哋睇啦。另一样咧就系你头先话哦，有冇加到你嘅老细 啊、 同事啦？即系嗱，你好啦，同事问你啦，加唔加？你其实同佢唔系太熟， 同事唔会问嘅， 系 佢系会见到 friend 搭，见到你，咦系你嚟嘅呢个就加嘅，佢唔会真系问你， 系 你 Facebook 我唔会咁样问嘅， 因为我个 Facebook 系唔俾人 search 嘅，一定要有共同朋友先可以揾到我的、 但 系 嗰啲人就系你同朋友学同事嘛，即系可能佢 add 咗介个同事。咁咪见到我咯，咪咁我成日会我个名字会出现喺佢咩建议你加嘅朋友、 你可能认识的人， 佢就会揿噶啦。 咁你就唔理佢， 邀请我唔理佢咯。 系咁佢 亦都嗱，系冇人问过我嘅， 系冇试过嘅。 点解唔加我嘅？冇，冇人问过嘅。佢出现咗，我唔揿就唔揿啦，吹。 哦， 所以我加我邀请嗰度好捻多，其实 I G 都系噶， 系 I G 好捻多某你咧系，总之我唔会俾你睇噶啦， 即系有坚定嘅， 系啊，唔加唔加吹， 都系嘅，唔系以前咧，我会譬如即系在职紧嘅时候咧，同事都有加过嘅， 有， 但系老细我就唔会加的， 死都唔加老细，边人加老细咁鸠噶， 但系咁但系之后可能冇做呢间公司啦，咁我咪加咯， 我就试过个前老细，佢系。在他是我老闆的时候加我没理他。他没有做之后好了。 加回去了是不是 我又不是因为我对上有一次做的间公司是全部都 add 晒的。 哦那些年轻一点。 但是自从 add 了老板之后就当然 Facebook 就很少讲东西了。 是啊你会很尴尬。 就 是 其实我不会 讲 他坏话的。但是有时就会觉得我不想我这么私人的东西。 是我顾忌啊 是啦是啦。好像我不。 因为我觉得同事是同事不一定是朋友还要说 up 晒 的。我觉得譬如呢好像同你说同事或者老细啦。例如你现在呢就去旅行啦。咧佢哋即系你系请假啦，跟住你 po 一啲嘢出嚟就，唉、 啊 哎，你玩得好开心啦，咁或者即系嗰种咯，系、 啊、你放假时都系咁啦。 或者你今日系想放假，但系你唔想讲个原因噶嘛？有阵时即系可能你自己有啲事要做，或者你自己想做一啲嘢，你可能话哎我唔得，我想请假。 嗱，咁你就嗰啲自己醒啲 啦， 你射波就唔好 po 自己去踢波啦， 系啦，射波就唔好去行山啦， 踢波啦， 射波就唔好行街啦，食雪糕 系啦， 唔系病咩？ 咁 样嗰啲咯， 又或者你。有时可能做嘢好燥啊，啲客你头先打醒十二分精神啦，跟住就吓、啊、今日好差咩咁嗰啲系咪？ 一系 攋 系嘢 post 咗之后就诶好怀念呢个雪糕嘅味道，系假 post 嚟嘅。 O K， 即系明唔明？是沙花少少文字技巧， 但我觉得咁样就好唔方便宣泄咯。 咁所以唔系 I G 我挑选到就系我信任呢个人，我先至咁。 同埋其实咧，我觉得咧，就算系啊，你要宣泄啦，我觉得你讲人坏话嗰啲，其实你唔使写出嚟咯。哦，即系口讲， 做嘢都系不留痕迹。 我觉得呢啲痕迹就戆居俾人哋捉到。 我会讲嘅有啲嘢，即系可能你譬如可能做咗个做嘢好攰，或者上面有啲你唔开心， 或者俾啲人唔知点样， 或者有啲系啦，有啲影响你。 我觉得宣泄情绪系可能 OK 嘅，但系唔系咯，但 系 有时唔好太戆鸠咯，总之 系啊，最主要讲自己嘅感受啊嘛，咁讲，即系唔系指责人嘅。即系，我真系好攰啦，我真系好无助啊，好嬲啊， 咁 样咁 呢 啲咯， 系你都要讲嘅，咁自己唔开心 就唔好讲，系佢真系好扑街啊咁样，嗰啲冇乜用，我觉得。 我都系趋向，即系希望自由啲。我譬如我食过咩，跟住整出嚟，跟住唔使担心俾人睇到啫。 但系有阵时候有啲。成日都话有啲咩安全指引，就系、是、你唔好成日都喺社交媒体上报告嘅行踪 啊 嘛。 有啲人咪话，譬如我而家去旅行啦，跟住间屋咧 冇 人啊， 系啊， 啊 都姐成日讲嘅。 以前呢个系有个， 系你哋乜都 post 晒出嚟 啊，好似系咪 好危险 嘅喎？有单案件好似真系咁嘅喎，即系真系打劫嗰间屋啊，即系佢 post 晒出嚟啦， 空白窿咁啊嘛。 诶，冇人喎，呢间屋嗰日冇唔喺度，啲人就话唔好咁蠢咯。 系， 同埋而家好多咧都有定位嘅，你可能冇留意咧。你譬如拍了一些东西或者怎样呢，他就其实有知道你在哪里，真的很容易掌握。 但问题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被假的。即系佢根本系铺翻琴日嘅嘢嘅，咁就 系啊，即系佢而家先铺翻自己去泰国嗰啲相 啦。我唔一定而家铺系而家食噶，咁嗰啲 咧，你铺翻呢个好怀念呢个乌冬嗰啲， 系啊， 喺屋企食紧糖记咁。 明唔明？喺屋企他先铺张学阳光与海滩嘅相， 但系可能上年去泰国影嗰啲系咪？其实喺屋企嗰度发紧霉咁， 系啊。其实都好，我有时咧，即系有阵时唔系话特登要喺 Facebook 开一个相簿摆晒旅行相噶嘛。咁但系如果依家 IG 之后 IG 咧，其实每日你去旅行都想 post 一啲嘢啦，系咪先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谂啊，咁好似日日都喺度 post 咧，好似好影响其他人啊。 系啊，我都系咁谂噶， 即系会 有 一个 或者 有 啲人， 哎呀，好似唔好 post 咁密啦，即系。 系你有冇咁嘅感觉？即系唔好意思啊， 即系譬如去澳洲 hea 啊，去加拿大啊，去日本啊，去咩就，哎，唔好去 post 咁 Q 多，但系好想 post 喎。系啊，冇错。 有阵时，譬如你见到好似啦，而家啱啱先开翻关啦，好多朋友 去 旅行噶嘛。咁之前咧，即系有个朋友又去日本去咗，跟住我已经 铺到开始其实你几时完啊？因为我 翻嚟未？ 系啊，翻你好似去咗好多日咯。 你知冇用噶，你知唔知有啲人去完之后佢翻嚟先继续铺翻嗰啲铺啊？ 哎，呢个咁似讲噶， 然后同你讲。哦，未铺晒相啊！我屌你， 我真系有时顶唔顺问嗰个朋友，其实你去完未啊？跟住话听日翻啦，咁嗰啲咧。 所以我试过咧，去完有一次去韩国咧，同啲朋友又着韩服啊，影咗好多相铺啊嘛喺度。跟住到最后一日嘅时候，同人我就唔系我最后我就铺话。大家睇埋今日啦，我去完 了。我都系啊，我都系。我睇到有啲人咧，譬如即系而家啱啱开去日本食嘢啦，跟住就唔好意思啊，嚟紧嗰几日都系会咁。 系大家将会俾我洗。 系，即类似系咁啦。 大家如果唔想睇就即系手指画一画佢啦， 忍一忍睇一睇啦，咁嗰啲 唔好睇啦，系 同埋而家咧，即系开始咧 ，IG 以前大家好中意佢就正方形啦，你记得啊？佢开头系一个正方形嘅， 而家十六比九嘛。 咁后屘咧又变成横向都得啦，即系有啲人就中意咧个 IG 好整齐。 哦，系啊，白色底啊， 系 点整嘅咧？嗰、那个 有啲人唔系佢咪 crop 咗佢啫嘛，有啲 有个底咯，即系有个底，即系整晒幅相。 其实从来都唔知点样整 嘅，佢应该咧系用一啲 app 再转翻出嚟嘅。 哦 ，OK。 有啲人咧，我见过佢真系成个 IG 全部都系用一个统一嘅 咁 嘅，系啊。 跟住之后， 跟住咧有一啲人咧又而家兴咧就净系 po 嗰啲影片嗰啲咯，又加首音乐啊。而家兴即系佢搞到佢好似系 video 嗰种咯，系啊。 因为有啲系小红书啊，同埋 TikTok 啊。我怕咧，你睇即系我睇紧 IG 嘅时候 look 咧，突然之间佢嗰下系有过吓吓我，佢突然 但系因为系佢嗰个我觉得佢 display 嗰个效果唔好，佢成日咧好嘈又冇得删。佢跟住又重、 啊、 又重 新爆啲声出嚟，系咪 吓死我啊！唔止一次 以前咧有得 set 咧，佢唔自动播噶，而家冇啊！ 而家一碌， 我觉得以前有系啊，以前你可以睇唔睇噶嘛，有兴趣先睇、 啊，你焗你睇。 同埋我而家发现咧，好多系我冇加，但系叫我睇嘅嘢咯。 好多广告啊，而家 好多 咩啊，成日偷听我哋讲嘢噶啦， 系啊， 即系我好多滑板嘅嘢睇噶， 因为你真系有睇嘛， 系啊。 大佬咁啊，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咯，话点解咁多呢啲我冇加？有一次咧，呢、這个功能我啱啱开头嘅时候咧，我明明碌啊，咦？点解会有呢个人嘅？我冇噶，我都唔识佢嘅。后屘我先发现，原来佢一啲系 赞助咯， 系啊，你见到赞助啊，原来系一个广告嚟。即系我点解无啦啦有呢个咁嘅人嘅咧？ 俾、啊、钱啫嘛， 后屘真系好多。 你冇俾钱， 可能你无意中都会见到做乜 Jack 嘅赞助， 我就冇俾钱。 佢有听，佢先睇到嘅。 唔系我有试过铺一两次嘅，但系好少。就买过一次广告，尝试下个功能。 我哋有买过嘅， $20咯。 哦， 所以冇功能啦，$20。 所以我哋人数咁少， 可能有啲人会睇到咯。 因为有时我觉得啊，我哋好似咧好多人听，但我哋粉丝唔系好多啊。 系， 即系 follow 唔算多。因为有啲人咧，反而有人 inbox 我哋话啊，点解你哋好似 Apple Podcast 咧，好多人收听你哋啊？点样点样？ 但系呢度咁少人啊。 但是呢我见到他们的即 follower 仲多过我们啦，没理由啊。 没有实力的问题才说。 他 下次你叫他复那些留言譬如他次次都说你觉得咯。 可能实力的问题不用再问你 说。By the way, 那些留言呢其实我们看看哪个啱mood就复的。 是啊。 就不是指定的。 是 by the way, 我们有时候会指明是 YY 无好的。 即是如果你注明了爱我请留言我都不一定会读你出来的。 我以为你叫我读， 系啦，我系真系觉得佢有趣先会读， 我系都要读，吹咩咁系咪？ 你唔好以为佢嗰个系一百集嘅问题嚟嘅，一定会读出嚟咩？都一百集都要拣啦，系咪先？ 我中意觉得唔啱听，咪我系咁噶啦，咁 系啊？ 做咩啫？唔得咩？ 做咩啫？唔系我哋觉得有可以读嘅，即系觉得 OK 咪读咯。有啲真系，喂，我哋。唉，唔讲啦，我唔知点讲添， 你要自己开嚟讲。 请自己听翻做咩唔更新嗰个 video 嚟睇啦。 做咩唔更新？好啦，我哋更新咗啦，而家 系啦， 咪先做咩啫？又唔啱， 系啊，你咪问咯，你继续问啦咁。 Yo, what's up?